嗨，这里是命理师的真心话，我是白景轩啊。现在开始介绍2022年的生肖运势。今天我们要介绍是生肖属鸡的朋友，在2022年哦，壬寅年哦，属鸡的朋友呢，主要的动态会集中在个人事业的发展，或者是说人生目标有其他新的选择。不过要注意的就是说，原本的家庭状况到了虎年，也就是2022年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一些想要切割的一个念头哦，或者是说哦，想要转到其他地方去居住哦，或者是说呢，原本的财产哦，你可能会有进行处分哦，可能是转手卖出哦之类的哦。那在虎年呢，也要注意，就是说家中男性长辈的一个健康状况哦，有可能会需要开刀的迹象。至于个人的事业发展哦，你可以考虑就是往比较细腻稳定的一个管理模式哦之类的一个岗位，或者是说呢跟美感比较有相关的一个手工艺制作。那在虎年呢，也有机会接触跟教育类型哦比较相近的这种植物属性。那之后的生肖运势，我会陆续跟大家做分享。那在过程中呢，有兴趣想要讨论的朋友，你可以用 email 跟我联系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